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9集《闯祸经》上。 外公，你怎么来了？ 啊，大和尚和微臣他们念经去了，我没事到处溜达，刚才碰到龙桥广和欧阳少征，不知道找什么人呢，给了我一幅画像，让我帮着找。 他俩找谁啊？ 殷侯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画像给两人看，就见画像上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大汉，环眼络腮胡，鲶鱼嘴，大厚唇，十分的凶恶。从他枯黄的头发、歪着扎的辫子，还有耳朵上的大耳环来看，应该是个外族。 谁啊？逃犯？ 还是个外族逃犯？是不是那位啊？ 白堂拿着画纸看了一眼，伸手一指下边街角，殷侯和展昭顺着五爷手指的方向一望，所谓的无巧不成书吧。就见在不远处街角一个商铺前边，大摇大摆走过来一个外族。此人身高体宽，那个魁梧啊，打远了看跟走过来一座塔差不多。 嚯，这是张三爷转世换了一身外族打扮啊？ 都不用对比，这位就是画像上的那位。这位大爷甩着袖子大摇大摆在路上走，大概是因为脸实在太过凶恶，街上路人纷纷避让。 哎呀，这位就没有一点自己是通缉犯的自觉吗？这么嚣张的。 说着展护卫往下一蹦，抓逃犯去了。白玉堂拿着画纸问殷侯， 这人是通缉犯？ 欧阳倒是没说，只让我帮忙找。 找到之后呢？ 啊，说是扔这个。 殷侯拿出了一个小小的联络响箭，白玉堂拿起那枚响箭往天上一扔，就听到啪一声，天空中出现了白色的一团云雾。 白色的。 再看下边，展昭跟那位通缉犯已经对上了。展昭一落地抬头想跟那位通缉犯打个招呼，只可惜展护卫还没开口，人家大摇大摆从他身旁过去了，根本没看见他。展昭嘴角一抽，再一次感慨，好嚣张的通缉犯。那人从展昭身旁走过的时候，展昭就听到他嘀咕，其中有一句是大锅在哪儿啊？ 大锅，找锅子。 那大个子正走着，迎面来了一个人。来的是谁？来河镖局的总镖头何通。何通大概是出了趟远门，背着个很大的包袱，也不知道装的什么。往前两步就是来河镖局的大门口了。何通走到门口停下，里边的人就迎接出来。 哎呀，大当家的回来了。 何通点头，刚想往里走，身后那大个子正好走过。何通背的行李很大，他转过身刚好挡住大个子的路，那大个子走得也快，胳膊就撞到了那个行李，何通扑通一声就被撞趴下了，手下赶紧去扶。那大个子也不在意，继续往前走，镖局的两个镖师就嚷嚷： 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 何通将包袱解开，自己站了起来，也有些不痛快，回头一看， 哪里来的蛮子，走路不带眼。 展昭摇头，何通突然转身，那大个子撞到他只是个巧合而已，两人好言说两句或者谁都别在意，这事情也就过去了。只可惜何通是出了名的坏脾气，那大个子也是个通缉犯，这下估计要打起来。这会儿白玉堂和殷侯也下来了，殷侯打了个哈欠， 这大个子力气不小。 那是，看体格就不可能力气小。 那大个子终于是站住了，因为镖局里跑出来了好几个镖师拦住他去路，大个眯起一只眼，另一只眼倒是睁得溜圆，样子更加凶悍了，扯着嗓子问 嘛事啊。 他这口汉话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 字不正腔不圆，另外嗓门好大震天响，吓得两边路人赶紧躲开。何通走镖这些年了，什么凶徒没见过，一看这人打扮就是外族，而且何通眼尖，他刚才就看到展昭站在不远处，似乎也是对这个外族有些在意。 你撞到人了，怎么不道歉？ 撞着一 大个子搔了搔头，展昭眨眨眼， 我说你撞到老子了，怎么不道歉？ 何通觉得这大个子看着挺欠抽，那大个子另外一只眼睛也眯了起来，双手一插腰，索性回过头看何通。 你他娘，你说话干净点啊，行不行俺救你啊？ 这什么口音呢？山西和西北混音吗？ 展昭听得差点喷了，旁边路人也笑。何通觉得这大个子可能是个缺心眼儿。 说人话，什么南腔北调，蛮子就是蛮子。 大个子撇嘴，伸手一指何通， 俺娘是忠于回音度，肯定就是你这种。 该不会你爹是中原人，你娘才这么说？ 我爹早死了，不晓得哪里人。 哦，你娘叫啥名儿？我看我认不认得。 你为啥认识俺娘？ 我以前总在西域走动，没准我知道你爹是谁呢。 俺娘叫亲娘。 好，亲娘嘛，西北瑶寨的是吧？ 路人听着都摇头，展昭也是觉得刺耳。西北这个所谓的瑶寨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祭寨。白玉堂就在附近，微微皱眉。先不说这傻大个儿是不是通缉犯，何通很不地道，看人家傻就占人家便宜，张口拿人家娘亲消遣，欠收拾。众人都觉得那大个子会恼，但是却见他还是嘿嘿笑，路人都觉得他是不是真傻。大个子又问了一遍， 你说你在妖宅见过谁啊？ 亲娘啊。 展昭突然扑了一声，路人也有不少反应过来的都忍笑。何通微微的愣了愣，就听那大个子也乐， 你在妖宅见过你亲娘？你个不小啊，怎么把他接回来？你亲爹是提裤子不认娘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哭笑不得，这大个子可不傻，一口汉话流利着呢。何通气得脸都绿了，路人都捂着嘴笑，毕竟是江湖人，火气一上来就武力解决吧。何通也是有点功夫的，一扔掉手里的东西上前， 找死你。 只是他话没说完，大个子突然一伸手，一巴掌拍开了他打过来的拳头。这一巴掌拍出来，连阴喉都哦了一声。何通被他扇得原地转了个圈，大个子一把提住他衣领子，伸手就拽起来了，举过头顶。 哪有猫坑？ 众人还在想茅坑是什么地方，展昭扶额， 他是不是想找茅坑啊？ 展昭就在对面，虽然觉得何通是活该找揍，不过这也不能见死不救，就上前一步看那大个子。 哎，算了，放得下来。 大个子一手举着何通，低头看展昭， 你是谁啊？你跟他是一伙的吗？ 展大人，展大人救命啊，蛮子在我中原逞凶了。 展昭还没说话，何通就喊。展昭还挺想让那大个子把何通丢茅坑里的，这德行欠抽。 你把他放下来，打伤人和杀人都是犯法的。 你是官差？ 大个子歪着头看展昭，展昭点点头，大个子又一眯眼， 那我把他还给你，你接住。 说完就见那大个子一用力，将何通对着展昭扔了过去。何通惨叫一声，人群也是惊呼。可展昭不紧不慢伸出一只手，在空中一拖飞过来的何通，就见何通在展昭头顶打了个圈之后，被展昭放到了地上。何通这会儿头晕目眩，不过可没受伤，镖局的手下赶紧过来扶他们家当家的。那大个子就盯上展昭了，大手摸着下巴，手指头 都快赶上擀面杖粗了。 呵呵，你是不是跟我打过一样，是武林高手吧？ 白玉堂在那大个子身后不远处，此时他注意到此人虽然莽，但是身上穿的衣物并不差，打扮不像西夏人，也不像辽人。而引起白玉堂注意的是他腰间的那条腰带，那是一条黑色的皮质腰带，上面有铆钉，还有一个方形的徽章，徽章上边似乎有一个草字，白玉堂看不太清楚，就看到半个，像是个犬。五爷正琢磨是个什么字的时候，一旁殷侯开口：“ 是不是个狂字啊？” 白玉堂一挑眉，瞬间想起了这人是哪儿来的。而此时那大个子一猫腰，对展昭吼了一句：“ 哎，我最喜欢武林高手了，来来来，夹我俩裹脚。” 说着，那大个子一脚踹地，地上方砖一裂，他就要朝着展昭冲过去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到房上有人喊了一句：“ 找到了，傻小子在这儿呢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